你好，我是宝玉，欢迎加入我的专栏，和我一起啊，开始软件工程的学习之旅。和很多人一样，我的职业生涯呢，其实是从一个自学编程的野路子程序员开始的。99年那会儿，我考上西北工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但是呢，我对编程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大一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自己买书，自学编程。大二的时候呢，又去网络中心兼职，同时呢，我在外面也接了很多做网站的私活。那个时候呀，虽然我的编程水平呢提升特别快，但是呢，因为完全是自学，跟其他计算机科班的程序员一比，多少总觉得有点自卑，觉得呢好像差了点啥。在实际工作中呢，遇到具体的问题啊，基本都是见招拆招，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当然，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办法从这个系统层面整体的看这个事情，所以啊，虽然问题解决了，总有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我曾经遇到的这些问题呢，你肯定也不陌生。比如说开发的时候呢，没有分析，没有设计，上手就写，后期难以维护，只好加班加点去填坑，缺少理论上的指导，遇到新项目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能举一反三，导致工作很平庸。像遇到需求变更这种事情呢，除了抱怨几句客户，我也没有办法，只能闷头做。像做项目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计划性，想到哪就做到哪，结果呢总是延期，比其他同事做得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团队协作，职业发展呢就遇到了瓶颈，最后呢你总是得不到晋升。那个时候呀，我不知道啥是正规做法，主要呢就靠自己摸索，有时候呢也特别困惑，人家科班出身的程序员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呢？那像人家微软啊、阿里啊这些大厂的程序员，他们又是怎么去协调完成那么庞大的项目的？像我这种野路子程序员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去分工协作解决的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在几个高校成立了示范软件学院，我呢有机会就从工程力学转到了软件工程专业，就成为中国第一批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所以有机会啊去系统的学习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这样呢就解开了我的很多困惑。软件工程呢就让我知道了，就是说软件项目它的开发其实是一个工程，它整个过程呢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组织起来的。对于这个开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其实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法的最佳实践了，它也有很多办法呢来帮助我们去高效的完成任务。我们呀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去管理，去提高开发效率。如果说我们以前在自学编程的时候呢，我还是停留在学习各种编程方法，也就是术的这个层面上，那软件工程呢就开始让我去主动思考这些术背后面的道，去思考软件项目中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以及呢各种问题背后的理论上的指导。像这种对道的思考呢，其实也逐步的影响了我思维的方式，就让我啊从一个单一的程序员思维就上升到一个系统的工程思维，用工程的这种思维呢去看日常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对软件开发呀、项目管理的方法论，这样的话我就能去举一反三，就可以去灵活的运用各种方法，或者呢根据项目的特点呢，我甚至就可以去创造一些自己的这个适合这个项目的解决办法。当然了，软件工程的这个价值呢不仅是在这些方面，就好比说有人呢说程序员是吃青春饭的，因为计算机这个技术更新的太快了，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呢，学习能力下降了，你就很难跟得上，于是呢很多人就很焦虑，哎呀，这个担心未来怎么样，技术发展太快了，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赶得上这些变化。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呢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说人们经常问我未来十年什么会被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但也很普通。从来就没有人问过我，未来十年什么是不会变的？他的这个回答同样适用软件开发领域。你想想看，在软件开发领域里面，有哪些知识十年前非常重要，现在还是很重要，未来可能同样的重要？你仔细分析一下，你看，这些知识呢，不外乎数据结构、算法、面向对象、设计模式、软件工程。那如果说我们把范围不要局限在开发，你再加上测试啊、产品设计、项目管理、运维这些岗位， 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是什么岗位、什么职位，只要你从事软件开发相关的领域，你都绕不开软件工程。因为现代软件项目开发多多少少呢，都离不开软件工程知识的应用。你想象一下啊，在下面的这些日常工作中，你不管用什么开发语言，不管是前端还是后端，你是不是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接到一个开发任务，如果想开发出客户想要的功能，你是不是先得做需求分析？你接手了一个复杂的大的功能模块，你是不是要先做设计，才能把复杂的拆成简单的，才能让大家一起去分工去开发？比如说你完成了一个功能模块，你如果要保证质量，你是不是要写测试代码？你还要做一些功能测试？还有日常用的那些工具，像源代码管理啊、 bug 跟踪呀、任务分配啊，这些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例子。而这些内容都是软件工程相关的知识，跟你用什么语言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在用这些知识，你看到现在还是在用这些知识。那么未来呢，可以预见这些知识还不会过时。那么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经典的价值。为什么说我们要学经典？就是因为经典啊，就是这个行业最为本质的东西。你啊，再顺着这个逻辑再想一想，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要开这个数据结构、算法、操作系统、软件工程这样的课。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呢，确实是很快，很难把握，也难以预测。但是软件开发背后的逻辑却万变不离其宗。你只有掌握了这些逻辑呢，你才能步步为营，不会被快速发展的这个软件行业呢淘汰。因为你脑子里面装的这些软件开发的战略，对于那些赤手空拳、盲打莽撞的人来说呢，你更能在未来获得先机。我经常呢会跟身边的朋友去安利这个软件工程非常重要，但是呢往往就没有下文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传统的这种软件工程的教学方法呢有问题，就是各个知识点的那个太偏理论了，很难跟这个实际的项目呢去应用联系起来，理解起来呢也特别的这个深涩乏味，导致有人呢就以为软件工程呢就是枯燥的，就是无用的。回想当初我在学习软件工程的时候呢，我没有觉得特别枯燥，我觉得这主要呢归功于三点。第一呢，我学习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项目实践经验了，所以学习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呢将这个理论呢跟项目结合起来。第二呢，我以前在项目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困惑，我其实是带着很多问题再继续学习的，这样的话效率就很高。第三点，即学即用，获得正反馈。我不仅呢把软件工程的知识应用在工作上，我其实还会把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呢当成项目去思考，这样不停的去练习，不停的去获得反馈。所以呢，我一直在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软件工程的学习既不那么枯燥无味，同时呢也具有实用性，即学即用，这样就可以用来指引帮助我们来解决问题。在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到了2015年我呢到美国去读计算机的硕士，发现美国的这个计算机教育啊确实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比如说学校呢他会聘请一些企业的专家作为兼职的讲师，让学生呢有机会了解业界最前沿的技术动态。这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这个企业专家呢，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啊，他总能把一些知识点和一些鲜活的案例呢结合起来。他们跟这个学生呢也一起探讨，就是说这些知识点它背后是什么历史，它产生的逻辑是什么。这样的话，软件工程你学起来呢就觉得它就比较容易学，也很实用。在美国读书的这段经历呢就给了我很大启发，软件工程的学习呢其实不用那么枯燥。正好呢我的个人经历呢也比较特殊，我呢是一个从自学编程的程序员到软件工程专业科班毕业，然后呢又从技术开发呢到项目管理，从程序员呢做到这个技术总监，从几个人的这种小作坊呢一直做到几千个人的这种大厂，在国内公司也干过，到美国公司也干过，从这种个人的这种小项目到一直到几千万用户的这种大项目，从传统的这种瀑布模型呢一直到最新的这种敏捷开发，这种丰富的经历呢帮助我更好的理解了软件工程的知识，也知道呢怎么去运用它，可以呢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因此啊，在这个专栏里面呢， 我会结合自己呢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经历，把这个软件工程的这些知识点呢和我看到的这些国内外啊前沿的呀典型的这些项目案例呢结合起来一起讲，也会和你一起呢分享我的这些知识点背后的一些思考，跟你一起呢去软件工程里面呢去寻找这些软件项目中遇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呢最终你能把软件工程的知识啊和你的项目经验有机的结合起来，最终呢就变成你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另外啊，在实际软件项目中呢，我们其实离不开各种工具的使用的，像源代码管理啊、持续集成、看板、监控报警啊，这些工具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协作、规范项目流程、上线维护。在这个专栏呢，我也会穿插着介绍各种工具的用法，它们有什么价值，让你在了解之后呢能很快的应用在项目中，这样就达到一个即学即用的效果，提高你的项目开发效率，规范你的项目流程。我们的专栏啊会从道、术、器这三个维度来讲解软件工程的知识内容。那什么是器呢？器啊就是软件工程中各种工具。术呢就是软件工程里面各种方法，比如说你如何做需求分析，还是说你像需求变更的时候怎么做需求变更管理。那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软件工程知识核心思想本质规律，比如说为什么会有需求分析产生呀？那需求变更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那项目中我们去决策那依据是什么？在专栏的模块设置上呢，我将它分成了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是基础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呢去建立起软件工程的知识结构，展现软件工程的这个全景图，让你掌握从软件工程的基础概念到主流的软件过程的一些方法论。我会帮助你呢也去从思维上进行一些转变，去尝试呢用这种工程化的这种思考方式去分析啊，去解决工作啊和生活中的这些问题。第二个大部分呢是项目过程，我会按照这个软件的生命周期把知识点拆成规划、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运行维护这六个阶段，然后呢带着你一起去了解每一个阶段要侧重做哪些事情，就分析每一个阶段常见的一些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然后也同时呢也了解各个阶段有哪些工具我们可以拿来用，对项目有帮助，从而呢可以学会应用它们。第三部分呢是讲案例分析的，在这个模块啊，我会跟你一起去看看像一些大公司它是怎么应用软件工程的。之前你可能会有疑惑，觉得软件工程是个很虚的东西，我们小公司用不着，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在实际项目中去应用这些软件工程的知识。其实啊，对软件工程的应用无处不在，你看像微软、华为、谷歌、阿里巴巴这些大公司，它早就将软件工程应用的如火纯青了。你的公司遇到的大部分项目问题都可以用软件工程的这些知识去解决。我也会跟你分享我看到的一些经典的软件工程的案例，让你呢通过这种综合的案例把前面的这些知识呢融会贯通，并逐步的呢转成你自己的这种基础能力。简单来说啊，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你可以从知到行，打好基本功，掌握软件工程学中涉及的这些方法啊，这些工具，并且呢举一反三，在软件项目的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呢能运用自如。也希望软件工程的思维呢可以让你有更高的格局和视角呢去看待这个工作中啊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最后呢也希望软件工程的这些知识啊真的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中呢让你的工作变得有章法有效率。无论你将来想走技术路线还是想走管理路线，都可以在日新月异的这个软件市场上走得更快更高。如果你在专栏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啊遇到任何问题，包括你有什么想法啊，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交流。我相信这一段学习之旅啊，你和我啊都将收获满满。好，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